收睇緊 My Radio 嘅你，相信已經知道我哋非常需要你嘅支持，先至可以營運落去。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月費計劃。大家可以經 PayPal、PayMe、轉數快或者 Patreon 繳交月費。喺度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 Radio 嘅月費計劃。付費支持自由發聲，請支持 My Radio。 第三節，咁啊，陳志雲博士有冇聽過咧？呢個即係徐福去日本啊！ 即係細個都成日聽過呢啲神話傳說噶啦嚇，即 係神話。你覺得係神話嚟咩？ 咁嗱咁講啦，即係有咁嘅記載，但係其實我會覺得就係話，如果能夠揾到啲更加實體嘅科學證據咧，咁我就會覺得更加嚇，因為好多時又會咁樣嘅，即係點解會話有時用咗神話呢個詞咧？可能真係有件咁嘅事，但佢嘅記載係咪同佢個原本個方式係一模一樣嘅時間係咪準咧？係咪係咁樣去發生法咧？咁好多時讀歷史嘅人都知啦，有時有啲會一啲粉飾噶嘛。但係如果你問我真係曾經喺古代有一啲大量嘅呢啲咁樣嘅由一個地方嘅人去第二個地方遷徙，一啲都唔奇咯，一定有好多，亦都考證咗好多出嚟添。 係啊。咁啊，呢個問題本身其實就好政治性嘅，因為點解咧？你話如果日本人其實係中國人嚟嘅咁樣係咪？或者漢族人咁啊？咁到而家就一定有一啲政治嘅影響、政治嘅衝擊喺度啦，係咪？咁但係所以喺呢個問題上邊咧，其實呢個基因研究本身係一個好強嘅政治含義喎。 咁其實不嬲都係嘅，你話以前喺民族主義比較興起嘅時代，大家都成日覺得自己個品種比人哋優秀，跟住咧又會作一個古仔，就係話咧，我哋呢度有個先天嘅優勢，咁所以呢度地靈人傑，出嚟啲人特別醒目、特別叻、特別打得咁嘅樣，諸如此類咁嘅嘢啦。即係你就算講到啲斯拉夫民族、日耳曼民族，咁啊即係啲話係喺即係中華民族又好點都好啊，或者係日本人嘅嗰啲血統都好，即係好多時就會作好多呢啲咁樣嘅由神話故事講到基因研究。咁啊，作到一啲咁樣嘅故仔，即係呢永遠係政治嘅。但係咧喺呢一個基因研究入邊，我哋都其實都一路都有同大家提過，其實即係大家也是非洲人，尤其是如果你又講緊喺歐亞板塊唔計非洲嘅話咧，就其實大家也是雜種 ，OK， 大家都係溝咗少少尼安德塔人基因嚇，跟住先有今日，甚至乎喺東亞、東南亞咧。是更應該就會更加多人其實係溝咗一種叫丹尼索亞人嘅基因，甚至乎咧，我哋都睇到丹尼索亞人同尼安德塔人有個雜交嘅痕跡，俾我哋睇到，又係由 DNA 嗰度發現出嚟。咁所以其實你話由一有咗呢啲咁嘅基因研究咧，其實就係、是、即係基本上就將好多嘅講法係排除咗，就我哋係比較確認到。古代人類嗰、那個嘅流向啦嚇，咁究竟邊個係邊個祖先咧？會唔會其實大家都原來唔係我係你祖先，你係我祖先，你大家都只不過係由更加早嘅地方度有一批人過嚟嘅後人咧？咁就會慢慢有一個更加清楚嘅答案。 咁其實呢個民族主義都係一個好近代嘅產歐洲嘅產品嚟嘅啫，即係你再計落去，其實好多嘢都係好虛妄嘅，係嘛？但係問題咧就係呢個研究本身係幾刺激嘅，因為點解咧？他是講二千年之前其中一組日本人的祖先的基因是或者來自中國漢族的移民。如果你計算二千年就啱啱就係應該是漢朝的時候嚟嘅喎。 係啦，係啦，係啦。 係啊，咁就問題就比較大少少喎，真係。 係啦，咁你二千年甚至乎你可以再追早啲，你而家揾到佢，因為佢係由啲日本嘅古墓嗰度咧，係由啲古墓嗰、那個遺骨嗰度揾啲基因出嚟。咁會唔會係即係至少即係應該咁講，至少係二千年前，會唔會係呢一個墓嘅主人佢再有呢隻祖先先至係由嗰度，即係更加早已經嚟咗咧？咁啊會唔會甚至乎對得上就係話秦朝公元前二百年 ，OK， 即係其實距離而家係二千二百年前，咁就完全係可以對得翻上徐福三千同男同女嘅故事咧。咁就你話，咁你話係都唔奇，但我覺得最緊要，有個基因證據，我就覺得即係好值得留意啊。 係啊，係啊。咁但係其實而家去做呢啲基因研究都唔係好難嘅啫嘛，開始比較易係嘛。 嗱，應該咁講啦，嗰套技術就已經係比較即係容易地掌握啦，即係好話唔好聽啦。家陣我哋去驗有冇病毒感染，我哋嗰套嘢其實都係嗰種基因技術去，不過去 check 下有冇嗰種病毒基因咁解嘅啫嘛。咁、如果係想做一個即係考古生物，尤其是人類本身嘅基因排序，想知道佢係帶有咩血統咩性，就算睇唔到佢，即係就算我哋唔係好理解佢當時嘅生活習慣、周圍嗰個環境，淨係由個基因度，我哋都可以講到好多嘅故事出嚟。嗱、但係咧，即係呢一個咁嘅新聞，我就覺得就好需要去再講深入少少，就係話咧，唔好俾個標題度過分去做解讀。咁佢就話二千年前其中一組喺日本嗰啲當時撞咗日本嗰啲日本屬，亦都係日本人祖先嘅基因入面咧，就可能嚇佢定唔到係唔係中國，但係亦都係相信係喺東亞噶啦嚇。咁東亞你發覺你數證你好容易排除到嘅，究竟係近即係爭著係中原嘅邊個部分嘅啫？所以基本上就係、古代嘅中國嚇、都唔奇嘅，即係當時係漢對應漢朝嘅時候，一啲都唔奇的。但是呢這個就要留意，其實呢對於這個的、日本來說呢，他們都幾是都幾肯定，就是這樣說啦，那種就是說所謂、就是那種神話傳說的東西呢，大家就拿來去就是當宗教去看的。但是在如果你說日本人自己對於一個科學考古考證裡面呢，一定是非常清楚自己這個的民族是怎樣由一些外來捕獵搜集者慢慢留在這裡，引入了農耕文明去形成文明的，即是他們由石器時代到那些離生文化，然後就再去到建立有一些、農業社會，有一個、政治上的領袖，這些東西他們是即很清楚，這些一定是外來，問題是外來得來是由哪幾個地方是外來，哪裡構成多些少些這解的、其中有幾個地方我們都幾找到，就是說、有來自其實更加遠、是來自這個的、東北亞那裡的捕獵搜集者來到，即是那時東北亞那時其實那大家都還是石器時代的時候，那些時候有些這樣的捕獵採集者去周圍行，周圍找食，周圍流曬遷移，就經韓國這個地方就跨過了個海峽，可能當年甚至乎是講緊28,000至30,000年前，仲係相對比較冰封的時期，就沿住呢啲咁嘅冰，即係冰嘅海岸咧，就去了今時今日屬於日本的嗰個地方。咁嗰度咧個貢獻咧係都佔唔少嘅。另外更加多的一個部分咧，反而是來自呢一個咧係比較東亞甚至偏東南亞的地方。咁有人都曾經去分析過嘅，話似乎嗰個有啲部分嘅基因咧，比較反而係似中國人裏邊咧，似翻雲南啊、貴州啊，比較中國南方地方人嗰種基因喎。咁啊，亦都睇到一啲好得意嘅跡象，即係日本喺咁北大，反而咧同成個中國嚟講咧，佢唔一定係同中國而家北方人嗰個基因似喎。咁但係當然亦都睇到有啲係來自中國嘅比較北方嘅地方，係譬如黃河同埋西寮河地方嗰啲人嘅嗰啲基因，咁嗰啲係咪就係一定係中國人咧？咁首先你要睇下中國人嗰個概念喺二千年前有咩概念先，係咪？漢族係啊，漢族呢個概念，即係而家甚至乎我哋講北佬嘅概念，北佬嘅基因同南佬嘅基因其實都有分別噶嘛，係咪？咁你由嗰種分別，甚至乎一定由基因度睇，由個語言、生活習俗、飲食習慣，你都一樣睇得到。咁、究竟即係你如果講緊似中國啊，係咪也是中國人？咁呢啲就要即係要就即係我覺得呢啲就唔好過分地解讀，就循住證據就算。 唔係，但係喺中國歷史上有好幾次好大規模嘅移民，譬如舉例頭先我哋講話喺秦朝嘅時候係發兵去南方噶嘛，又或者去起呢個萬里長城，佢嗰陣時都即係有一個好大規模嘅移民。咁跟住到晉朝嘅時候，五胡亂華，即係嗰個時候又有大規模嘅移民啊嘛。咁到跟住，譬如話啲戰亂啦，譬如話呢個蒙古入侵嘅時候，咁嗰個北方嘅基因有大規模嘅交集。 即係你淨係睇客家人個歷史，客家人嗰種遷徙，成個中國走運滯啦。 係啊，所以你講話即係究竟係邊個最即係最先嘅中國人咧？咁你要講係邊個朝代啊？咁我哋如果即係去最初啊嘛。是这个皇帝打支游的时候咁样，是吧？支游原本是中原人来的，咁又打俾佢打输咗之后一路走到南方咯，咁嗰啲而家变咗系喺东南亚嗰度可能，所以呢个问题本身呢就 好視乎你係喺擺喺邊一個即係時空入邊咧，去睇啦。 但係呢個啊，由科學嘅角度講，當然就係梗係希望由呢個有限嘅基因資訊解讀到成個個流曬個過程啦。嚇、啊，咁而家就話咧。可以數得到，即係日本嘅呢幾次嘅即係外來入，即係外來人入嚟嗰個遷徙咧、嗯。傳統嚟講咧，就係、是、確認到兩次嚇、啊，就係28000年啊，同埋一個比較去到再幾千年之前。但係今次我諗最重要嘅價值就係話，除咗佢同嗰個中原嗰個嘅連結之外，就係佢係一個最近期一個遷徙、嗯。但係佢因為佢比較近，所以佢佔嗰個嘅最而家喺日本人個基因個比率咧，相對就唔係太高嘅，得一成幾度嘅就好似係。 好啊嗱，咁但係就算你話基因嗰度係佔唔少，但係日本受中國文化影響，呢、這個大家都不容置疑啦、啊、但係我諗，如果係從呢個角度睇咧，個純科學角度就係、是。其實如果我哋透過一個基因嘅好嚴謹嘅科學嘅研究或者調查之後咧，我哋可唔可以即係將來寫到一本人類遷徙移民史 啊？我自己當然唔係呢啲即係基因考古研究嘅專家啦，但係我可以講少少嗰種限制嘅，因為你由嗰、那個嗱，大家有冇唔知道記唔記得我哋介紹啲丹尼索亞人嘅時候咧？我哋揾到丹尼索亞人基因圖譜咧，其實係由一個應該係由小朋友手指尾嘅嗰個骨入邊揾到一個完整嘅基因去重組翻出嚟、嗯。我哋睇到佢係同尼安德塔人唔同，同現代智人唔同。佢成副骨係揾唔齊嘅，淨係得一啲好少少嘅碎片。佢即係佢原本成個頭骨個形態係點咧？尼安德塔人我哋反而係揾得到有個頭骨喺度，但係丹尼索亞人我哋揾唔到，會唔會係有啲現存嘅？原來係我哋唔知咧，咁就係要驗過自知。我哋亦都喺即係早幾個月前都曾經去掂過呢個咁嘅題目。好多時咧，即係基因，即係呢個基因考古咧，或者成個考古學入邊咧，唔係話真係基因好似而家講到好巴閉，可以俾到好多科學證據，但我會講係一個好好嘅輔助工具咯、嗯。傳統嘅一啲化石。同埋遺跡現場遺址嘅研究，揾唔揾齊佢副骨、佢墓葬嗰啲形態，甚至乎佢頭骨有冇受到後天嘅一啲即係一啲襲擊過，或者係開腦做過手術嘅痕跡呢等等咧，全部可以反映到當時做過啲乜嘢嘅，甚至乎一個佢哋生活嘅環境附近揾唔揾到其他動物嘅骨啊，甚至乎係貝殼嘅食完貝殼嘅一啲殘骸啊，樣嘢都計嘅。即係我就會話基因嗰度就俾到一個好好嘅一個輔助工具咯。另外就係話咧，另外如果呢啲科學考古嚟講好重要一個手段就係去定年啊嘛、嗯，即係一啲咁嘅 carbon dating 啊、碳十四嗰啲亦都係好重要嘅手段。所以我哋而家都係不停地去修正呢啲咁嘅基因考古手段，從而令到一啲做開考古人係佢哋更加去獲得更加多嘅工具，結合佢哋對人民嘅知識嚟去做分析，即係我哋人類嘅起源。 但是現在是那個碳十四那個或者這個定年 dating 這個問題有沒有新的進展？ 有一路都有少少，但即大家一路都是其實挺認真地去做，它不是一個很新的題目，即就是等於就是說我們現在去度東西那把尺是不是準的先？我哋講到就係話碳十四個定年咧，可以幫我哋定到呢樣嗰樣好多嘢咁樣，又報埋個誤差出嚟。但係會唔會佢哋本身已經係個系統入邊有一種結構上、邏輯上嘅錯誤，令到我哋其實嗰把尺本身劃定呢把碳十四尺去定年呢把尺已經係唔準嘅咧、嗯？我哋成日不停地反思呢個問題。咁、所以好多時候要攞啲 sample 嚟去比較，同埋實際上真真正正嗰個嘅。即係嗰啲咁嘅考古研究咧，唔好以為啲嘢好乾淨。哦，掘到呢一層，攞個 sample 度到5600年，再掘深兩厘米，哦，度到5701年，咁唔係咁乾淨。你知道啲嘢又翻嚟撩去，只野豬行過撩起啲泥咁樣，又有時只狗行過埋只雞落去，跟住又撩起一啲泥，即係呢啲嘢係不停地發生嘅一個係，即係嗰啲土層啊，係由上而下，由近至遠係嘅。但係中間是很凌亂，是很多統計上的誤差，係會可能甚至乎，如果我哋係去度定呢一把尺的時候，攞到一個很好綜合很多嘅數據嚟去睇嘅時候咧，係會有誤差嘅。咁所以而家就算咧喺今時今日去嘗試為呢一個碳十四定年，或者唔係淨係碳十四啊，任何嘅定年嘅方法，尤其是碳十四，因為碳十四佢嗰個半衰期5600年係最。 如果定得好的話咧，就好多喺人類文明出現後嘅嘢咧，就計得準，就計得靚。咁、所以大家最中意睇都係碳十四先。碳十四嘅呢把尺有冇需要修正嘅地方咧？咁其實近年都出過幾波嘅呢啲修正。咁但係而家好多時就係話結合翻我哋見到嘅現有數據，再豐富翻個數據，再令到佢喺統計學上邊個誤差再收窄一啲，係即係不停存在嘅呢個修正係。 嗱咁喺我哋讀書嘅時候咧，有所謂呢個三重證據法啊嘛，係咪啊？文獻啦，譬如我哋寫過，史記寫咗呢個皇帝喺邊度同呢個蚩尤打過，咁我哋都懷疑太史公唔會作噶啦，係嘛？佢都聽翻翻嚟。問題就係、是，喂， 記錯啊嘛？ 有冇文獻先？即係話皇帝去打呢場仗時，佢有冇寫低啲嘢留翻俾你咧？係嘛？呢、這個第三樣啦，地下挖掘出嚟嘅考古嘅證據。我哋喺個地方，佢存住個地方，我哋揾唔揾到啲兵器，揾唔揾到啲屍骸咧？所以呢叫做三重證據法。但係三重證據法，我哋希望主觀上希望三個即係嘅不同嘅 methodology 都可以 come up with 同一個結論。咁我哋就覺得呢個結論係有一個即係比較肯定嘅可能性喺度咯。 嗯，係嗱，咁所以即係一講到呢啲咁樣嘅考古嘅呢類咁嘅研究咧，即係就。碳十四定年一路係會有嘢更新咁、而由嗰個嘅基因方法分析排除一啲嘅污染，令到我哋去分析啲基因嘅時候唔好報錯嘢如果譬如即係我頭先我哋喺上一節都有提到嘅，如果我哋自己本身去測下呢一個 sample 入邊有冇肺炎病毒感染，即係感染嘅時候，好不幸，原來我隻手先前摸過其他，或者我自己本身就帶咗份。我污染了呢個 sample， 咁出嚟啲嘢就係唔準。咁而呢個碳十四嗰度咧，亦都係要需要有呢種咁嘅考慮。會唔會有一啲後期或者更加早期嘅嘢係意外地出現喺嗰度？我即係唔識得去排除咗佢，咁於是乎就會令到成個考古就係會反而阻礙咗啦。 好啦，呢次喺度我哋喺度結束，我哋下一次再翻嚟啊。